临家的去吧，子去

响，书信错响封信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最可叹只活一位张忠烈被他奸斩在西前，他是死的神我宁愿